那个前一阵子啊，有班上的同学在跟我聊一些不是中医的话题啊，就是在说他们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在练功夫的，都练得很勤啊，有些练得很勤，然后后来有一些练功夫的朋友呢，好像有的时候还是身体会出一些状况，那同学就跟我有一点感慨说，那练这个气功什么的啊，是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事情啊，怎么样的？那我那时候就跟那位同学在聊，就是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练《伤寒论》比练气功安全的。我会觉得《伤寒论》里面的药，如果吃错，都是蛮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同学如果在学《伤寒论》的时候啊，我想我们有时候提到说这个药不能够用于哪些情况，或者不适合用于哪些情况，其实这些也是很要紧的事情。不然的话，万一用错了，其实我会觉得很难收摊啊。当然呢，张仲景的书啊，其实已经写得非常的严谨，他这个症状都写得很详细啊。那原则上面，如果我们真的在《伤寒论》这个这部著作的学习上面，如果读得很熟的话，其实要用错药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汤剂的辨证的点，我们都把它很清楚的做一个在我们记忆里面的这个资料库都做一个很好的规划的话，理论上是不太会用错药的。因为它虽然是药比较重，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它的辨证点也给得很清楚。可是我也晓得有一些人啊，我不是说班上的同学，但是我觉得我不太能够确定班上的同学是怎么样，就是我也看过有些人用经方是用得很草率的，就是好像不太辩证，然后就随随便便就开出去的，我也看过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如果是班上的同学的话啊，无论如何这个用方的话都要就是小心，因为就连我本人都常常这样觉得，我常常觉得世界上还有医术比我高的医者啊，大有人在。所以如果我没有把握的事情，不如交给别人处理也好，就是不需要逞强嘛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这个说到这个逞强，其实我是觉得在学医这件事情上面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在跟同学聊到说呀，这个有些事情你这要不然你就不要沾也不要了解，好比说练功夫的世界，你一旦踏入了，你就会变成你的心念跟你的身体里面的能量的运行，它的相关性会提高。那一旦提高了之后呢，你这个人就更加的不可以心情不好，不然的话你生气你难过你想事情想不开，那你的气会帮助你迅速的现象化这个不好的能量，让你的身体毁灭啊。所以有些黑盒子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么就不要碰，一旦碰了就要小心。那我就常常那我就说，因为在跟同学聊，在说其实有一些啊，在这不是说练功夫，其实在任何一个学门里面啊，都往往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最用功的那一个不见得是学得最好的那一个。同学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触？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那我那时候跟同学在聊他们练功夫的朋友之间，我就说其实啊，在一个师门里面，你会看到一种学生，他练功夫练得比谁都要勤，可是呢他练功夫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的那个勤勉那个拼命，是好像说他如果不这么用功的话，他的师父或者是同学会嫌他是个坏孩子，所以他这么拼命。同学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是用一种负面的动机，一种恐惧来激励他自己去拼命努力用功的。 那以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能量来做一个开头啊，那我就觉得难怪这种人功夫可能会练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他的功夫把他自己害死，因为他一开始就不是用真正的快乐的爱心在面对他所学的这个东西，而是好像被什么东西追着跑一样。那这样子这种以害怕作为动力去接触一个学门，其实是蛮危险的。那当然会提到这个话题，也是之前在教庄子课的时候有花很多时间在谈论这个话题。就像庄子里面有一小段是讲说孔子啊，当然庄子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了啊，就是孔子呢去见老子，然后呢就跟老子说我要推行的这个人道啊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非常慷慨激昂的跟老子讲述他的这个儒家是如何如何的啊重要，然后讲了很久。那老子就跟他就回了他一句话，就说你家是有小孩被绑架了吗？因为老子从老子的眼中会觉得，如果实践你说的这些人道啊，果真是一个能够让人活得更健康更快乐的事情，那你告诉我的这些，你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语气不是应该好像是明天我们要去香港吃喝玩乐啊什么那种，就是那种很开心，就是明天我就可以吃到茶餐厅的菠萝油啊，然后还有那个哪家的霸王八宝鸭，就是讲的都很有快感的样子。可是呢偏偏在老子的眼中，孔子他的那个推广仁政，他的那个表情，他的动作，他的整个动力，让老子感觉到说孔子他其实是这一辈子坏人见太多了，很讨厌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所以他的仁政的目的是要消灭坏人，所以就很怕世界上有坏人，所以以一种错误的动力当个开头。那所以以这样的动力做一个开头的话，无论你多么努力的要把事情做好，到最后你可能都还是一个不够快乐不够健康的人。那么以学中医来讲啊，其实会面临到相同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啊遇到家人生病的时候，我会说我们学中医本来就不一定会得到家人完全的认同，然后呢当你帮家人刚家人生病的时候，然后你会有的时候会被激起一种心情是，我很怕家人嫌我不会医病，然后就因此为了给那个面子，然后硬的要帮人家医病，那这个时候恐怕你的中医就已经不小心踏入了毁灭之路了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过去的教学啊以及跟同学相处的经验，我往往会觉得那些蛮不用功就学中医是学好玩的同学，那反而在长远来讲他能够跟中医做一个好朋友，那那些拼命学的那种看起来很热血的，往往学到一半啊好像他的学习状态夭折的也是那种人。所以就我是觉得说同学如果要，因为我们这个课真的很漫长啊，可能3年可能4年，那这个很漫长的课如果你不是能够跟中医做朋友的话，那就会活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课没有人要你用功，那我也只是会要你正确，可是我要求的正确我在上课的时候其实都会重复讲很多遍，同学听的耳朵都要长茧了，也不太会忘掉。那剩下来的就是看看我们学中医的这个动机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就像是我常常觉得我常常会觉得助教跟我啊学中医真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去大吃大喝的时候就有健脾丸跟理中汤顶住，可以出国的时候一天就吃5餐啊，确实在是啊太能够帮助我们享受人生了。那像我要熬夜打电动玩具的时候，也知道当我多吞几包肾气丸的话，我就不会像别人一样脆死在那电动玩具前面。然后如果有一些疾病来找我，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不会中医的话， 生病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当我会中医的时候，生病就可以让我借这个机会提升自己的功力，就觉得生病也变得好好玩。哎呀，这次又得厥阴症了，真过瘾啊，人生难得得一次，就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如果长期要跟中医做朋友的话，那真的要找到比较适合的方式。就像日本人就说用功叫做勉强，对不对？勉强，那就意味着全世界的小孩都不喜欢上学嘛，哦，所以要勉强。那我这个人呢，是不太赞成我们用一种很努力的心去做一件事，因为当我们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不够爱他。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像我们这些电动迷的小助教们，我看他们打电动都不需要努力，就不吃不睡的。就是，但是这样的爱心就是需要用另外的心情去把它培养出来啊。所以这个虽然不是直接关系到课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跟同学再一次的说一下啊，因为这个易道这门功夫有很多很多学习的方法，并不是我们的所谓学校教我们的这一套。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你怎么没录啊？ 是刚突然断掉，还是没有 断掉？为什么断？ 不知道，荧幕突然不见。 好吧，好，他通常讲到这类话题都会出现一些灵异现象啊。就是因为呢，我们过去啊所学习的学习到的学习方法呀，多半都是从学校，对不对？那过去的学校生活，其实我们都会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学校教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如果你学得不够用功，我们就会用某种方法来处罚你，对不对？即使如果是小学中学，老师可能还会来骂你或者打你，到了高中大学，那自然就有比较，如果你比较不用功，那你就只好读三流大学、四流大学、八流大学，然后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付你。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呢，在学习如何学习的时候，往往养成了一种很糟的习惯，就是习惯于受负面的动机的驱策去学习，可是不习惯于为了爱而去学习啊。所以这一点的话，还是要请同学就是稍微想一想，是不是可以放下我们过去啊在学校里面养成的一些关于学习的不良习惯。不然的话，好像学中医就会觉得，哎呀，我家里面谁身体很糟，或者我自己身体很糟，哦，因为我不能再糟下去了，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学中医来自救。理论上是没有不错，其实中医本来就是医病的东西嘛，这没有不错。但是正因为它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问，所以会特别容易勾起人的这个负面的动机。所以如何在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学问里面，还能够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情去学习它啊，那这个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上一次这个桂枝加破杏汤啊，我们讲了杏仁这一味药，那今天呢就要来讲厚朴这味药。那厚朴这味药，其实同学听的话呀，也可以很轻松的。为什么呢？因为厚朴它有好几个层面的药性，不是我们这堂课可以讲得很清楚的。因为厚朴在《伤寒杂病论》这部书里面啊，出现在很多很多不同的领域的药方里面，就是好像治伤的也有它，治喉咙发痒的也有它，治咳嗽的也有它，治大便不通的也有它，治肚子胀满的也有它。所以厚朴的药性好像就一个厚朴杏仁汤，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啊，不太容易让我们完整的掌握到这味药的药性，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大概的认识也就可以了。那么厚朴这种树啊，如果厚朴像我们上次讲杏仁的时候啊，就顺便把桃子拿出来，对不对？把杏仁跟桃子做一个跟桃仁做一个对举。那同样的，我们如果要讲到厚朴这味药啊，我们最好是拿一种药物叫做枳实来做一个对举。 那枳实跟厚朴两种药物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其实有很多时候是一起用的，比如说通大便最有名的大承气汤，那就是大黄、芒硝、厚朴、枳实。那大黄呢好像是冲冷水把大便冲下来，芒硝是一种让硬掉的大便再软回来的一种盐类盐分的东西，那厚朴跟枳实的功用呢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让这个肠子哦变成一个大便能够下得来的状态。那如果我们拿厚朴跟枳实一起用的状态来讲的话，比如说一坨大便啊在你的肠子里面塞住，可能你的肠道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厚朴枳实下去之后，你的肠道就会很用力的变成比较平均值的这样子的宽度，然后有一种蠕动让那个大便能够动得了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有一家说这个大黄芒硝啊像是炮弹，像是一支箭，那厚朴跟枳实呢就像是它的炮管，就像是它的弓弩啊，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厚朴跟枳实如果要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两味药啊它的作用的方向是略微有不同的。为什么我要拿这两味药来对举呢？因为单独而论啊，厚朴或者是枳实都会有向旁边开以及向下面降的力道，所以单独而论他们都是能够把什么样的管道往旁边推开，然后让东西能够降下来。那厚朴也是这样，枳实也是这样，尤其张仲景时代的枳实哦，可能是用比较成熟的果实，那比较成熟的果实我们今天的药房不叫枳实，叫枳壳，壳子的壳，因为它长大以后再晒干，它那个看起来里面就空空的了，所以就叫枳壳。但是张仲景时代的枳实跟枳壳是不分的啊，所以如果用的是长大的枳实，它一样会有能够把某种管状的东西撑开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要让胆结石能够排出来的话，那枳壳跟白芍加在一起就是常常用的组合啊。那枳实这种药物跟厚朴相比呢，我们会说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成枳，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种果这种植物啊，就是说一般的植物遇到不适合的环境就不长就算了，这种植物还非要落地非要长，然后长成一种很酸很苦啊，然后不像橘子的橘子啊，这样一种植物，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这种植物实在是太没有节操了啊，太喜欢落地生根了，就是硬的要落地要生长，所以就会认为我们就会觉得说枳实这些果实类都是这样子，但是枳实是特别强调它的这个向下坠落的气的方向，所以我们就说用了枳实之后，人的大便啊或者人的这个气就会往下面被打下来。所以我们会用枳实来降气，那降的太多会怎么样？会脱肛啊，就是这样的一味药。那厚朴呢跟枳实相对而言呢，我们就会看到厚朴是一种长得很好玩的树，其实我对那个树一点都不熟啊，我没有在生活中看过那个树，或者是看过也没有认得。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在家里面随便种一个盆栽啊，种一个什么桑树啦，或者是一个什么桃子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桑树啊什么一般我们常见的树，它的树都是很瘦的，就像我们家里面有种一个桑树，它可能长到这么高了，那个枝主干还是细细的，对不对？头几年都是这个样子，桑树要长到肥要很多年啊，刚就是都是瘦瘦的。可是枳实这个树啊，厚朴这种树啊，你看到那个本草上面的记载就会说，这个树啊树高三四尺，横宽一二尺，好肥啊，就是特别肥的一种树。而它之所以叫做厚朴，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树皮特别的厚，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种树啊，别的树都是往高处长，只有这个树往横着长，所以厚朴跟白萝卜这种很会往横的长的这种肥肥的东西啊，它的气呢就有可能不像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树皮的那个运行方向，它的气是往横开的。那么厚朴的话， 它的性味呢，我们说它是苦温，所以它这种性味其实跟它那个横开的力道也有一种相关性。因为我们都会说苦味的药物它比较是向下降的，可是我们又说性温的药物是比较向上升的，所以不升不降啊，这个升的力量跟降的力量夹到一起，它就会变成横的发展的力量。那如果要提出经方里面的配伍的论证的话，就是枳实跟厚朴有很多时候都一起用，也有各自单独用的时候，但是呢在经方里面呢，枳实啊，那个苦橘子枳实呢会跟柴胡有机会一起用，可是不会有机会跟麻黄一起用，而厚朴呢有机会跟麻黄一起用，没有机会跟柴胡一起用。那这个东西就关系到，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药物它的基本的走向的不同。这怎么说呢？因为柴胡这个东西是走在人的这个广义的三焦区块，也就是人的皮肤表面的那一层能量，或者说皮下的油脂的那个油网，或者说我们的淋巴系统，这是我们广义的三焦区块啊。那柴胡这样的走，我们就说它是沿着皮肤底下贴着平行着皮肤走的，对不对？所以柴胡上来的输送上来的通上来的气啊，要用枳实把它降下去，那就是说它的这个跟柴胡是处在同一个坐标轴上面运作的，所以就会觉得枳实的气它比较能够直走。那厚朴跟麻黄一起用呢，那我们会知道麻黄这一味药是把人的阳气从人体的最中心轴，或者是血管里面，或者是骨头里面推到人的皮肤表面，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垂直于肤表的方向，跟柴胡的作用方向是垂直的。那厚朴能够跟麻黄一起用，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向是比较从身体的内侧开到外侧来的这样子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大概认识一下厚朴这味药。那它这个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啊，那这个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说厚朴是一种感冒药。那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中药啊，在用厚朴的时候并没有让它在感冒药的世界里面扮演太多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也只能说，比如说像研究这个经方的人，他们会说，有人会说这个经方有一个方叫做栀子厚朴汤，那就说像那一类的方剂里面会看得到一种痕迹。什么痕迹呢？就是厚朴这味药有的时候用下去的时候啊，是这个人的体表的风邪跟体内的风邪有所牵连的时候会用到厚朴，就是厚朴的力道能够从里面开到人的最外面，所以呢它能够就是当你内外和谐的时候有机会用厚朴，就是一起把它扫掉。但是这也是在经方中也算是少用，而且这个论点我们也不能说是绝对啊。那但是至少就是以治感冒来讲，它是处理这一类的感冒。那至于说经济的话啊，那就是谈到厚朴另外一个药性，就是厚朴这个苦温的药性，你说它是不是补药啊？对不起哦，厚朴真的不算是补药，因为厚朴的这个力道比较猛啊，这个行气力比较强的话就会散而不收，所以用久了还是会伤气的啊，会破气，所以厚朴并不是一种补药。可是厚朴的这种苦温的药性呢，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脾胃区块啊，它的这个过多的这个湿湿冷冷的痰水把它逼散啊。那能够把痰水从脾胃区块逼掉的话呢，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经济比较好一点。这个经济当然就是有限定范围，就是当脾胃区块的痰水太多的时候，这个湿痰呢它会阻碍到我们心阳的运行，甚至是这样子啊，有几个情况。因为心悸这种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主观的感觉是，哎，为什么我们没事啊，坐在这边觉得我的心脏这样的砰咚砰咚砰咚这 样跳，这种是叫做心悸的感觉。那会有心悸的感觉的人啊，往往他的整个消化道的这个脏器哦，尤其是胃跟十二指肠那边，都是有点水肿的。就是他的消化道有一点水肿的人哦，他那个体腔的空间会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会变成你的心脏在跳动的好像顶到东西这种感觉。所以像我们要让消化道里面的水分退掉的这个，有一个是代表性的十方叫做平胃散。那这平胃散里面就是啊，苍竹、陈皮、厚朴、甘草，对不对？里面就有厚朴啦，就是把脾胃的这个痰水去掉。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要抽掉脾胃的水，苍竹也是非常快的啊。那另外呢，像是有的从前在基础班，我跟同学讲说，如果你这一辈子啊都没有吃过温补的药，都吃的比较生冷一点的话，那你要吃补药之前，你要先打底。什么叫打底？我就说，那同学你们要吃一点厚朴温中汤，每餐饭前吃个1.5公克的厚朴温中汤。那吃久了啊，确定你的身体已经习惯这种暖药都不会上火了，你再开始吃补药，不然的话。热的补药一进去，你身体根本不接受，然后就把它顶出来，然后就变成牙龈肿啊、嘴巴破啊、然后上火啊、睡不着觉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用法。所以厚朴温中汤也是我们用来暖肠胃的一个比较可以用的食方。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用那个张仲景的理中汤，可是理中汤其实很难用。理中汤啊，有的时候就是那个人要又寒又虚才好用。如果你只虚不寒，只寒不虚，理中汤都会被顶上来。所以理中汤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用的方子啊。所以就是这一类的代替方，将来如果带到的话，会跟同学讲一下。那这个气血闭啊，死机，这个。一个人的皮肤表面如果气不够，产生一种麻木的现象，或者甚至是皮肤表面的皮肤啊变成干干的啊，这一类。因为死机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好奇怪啊，里面有好多好多种死机哦，就是梅子也治死机，细辛也治死机，好多种药都治死机。不晓得死机在古时候是多么流行的一种状况啊。那现在的话好像大家都很会做保养，对不对？所以死机比较少啊，每天都是要涂一些这个那个那个的。那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厚朴这个药啊，有一些适合于内外和谐。内外和谐就是里面有什么不对，导致你的皮肤表面那边也有邪气。所以在这个内外连通的这个道路来讲的话呢，我们用了厚朴，有可能就是说把那个体内跟体内所影响的外面皮肤表面的病变都能够一起清除啊。那这是一个可能性了啊，但是实际上遇到好用的方子比较值得提。那至于说气血闭，厚朴这个药本来就是能够把气打通的啦，虽然不是补药，但是也是有这个效果。那么我们医家有的时候会认为说，枳实跟厚朴相比的话，厚朴比较治在气分，而枳实比较会治到血分。那这个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一个绝对。因为在古方的世界啊，这个也有过就是单用一个厚朴啊来治这个妇人的月经不通的，所以它这个通气或者通血都算它有这个功用啊，所以气血闭也算它有。那至于说去三虫这类在肠胃里面去湿然后把气打通的药，其实对寄生虫啊多多少少会在就是有某种效果了，就调理肠胃的环境的药啊，对于寄生虫类的东西是有机会有效的。那《金匮要略》里面啊，也就是《伤寒杂病论》的那个妇人篇里面啊，有一个方子叫做半夏厚朴汤，那个方子是专门用来治疗一个人觉得喉咙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塞塞的，然后那个人也不是说多难过，但就是有事没事就会这样的咳咳咳咳那种，就是那种喉咙塞塞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方子。那半夏厚朴汤的那个治症啊，日本有一个医家，他叫森立之，他就说，哎，有人的这个 喉咙塞塞的那种半夏后破汤症是由蛔虫所引起的，就是肚子里面有蛔虫，所以喉咙有这个症。他说那个时候你用了半夏后破汤哦，会非常神效。那就是说可见得间接来讲，后破对于寄生虫其实有某种效果啦，就是由此一说。那么后破，关于后破呢，大概有两件事情呢是需要我们稍微讨论而且加以厘清的。比如说后破跟另外一味药啊都有一个共通，就是一般本草书都会说它们有某种效果。这个就是本草里面啊，后破跟黄连啊，本草书对他们都说它们有一种效果，叫做后肠胃。其实这个后肠胃这个话哦，真的是讲的有点暧昧。我想黄连或者是后破，如果你单独用常常用，到最后你的肠胃一定是坏掉，因为黄连是很苦寒的，会让你的肠胃到最后都没有力量。而且但是呢，那为什么那后破用久了还是会散气，那为什么会用后肠胃这个说法呢？因为无论是黄连还是后破啊，都是很燥的药，它会能够让你的肠胃这个水分迅速的排出。那我们说脾主湿，脾也恶湿，对不对？脾很讨厌太湿，湿气太多脾就动不了。所以呢，如果在正确的辨证用药之下，无论是后破或者是黄连，它都可以把一个水肿的脾胃变成一个比较苗条的脾胃。那所谓的后肠胃呢，就是一个比较苗